十点半，你要是超过了钟点儿，我就拉闸。 老头，我只气得说不出来话，这个人真叫我没有办法。第二天我上街买回一包蜡，十点半我照样花，你拉你的闸呀。我看看李彩霞开灯干些个啥，彩霞她坐在台灯下，聚精会神把笔拿，左一笔右一划，眉头拧成个大疙瘩呀。老头，我推门把屋进，正把胡子画，好像是遇到了难题难解答，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一把，让胡子开出了个新花。老头，我满脸通红，也不知道说个啥。我想做，哎，还做不下。哦，给你喝了这杯茶。 彩霞，我急忙拨出纸啊。 老头，我忙把铅笔拿。 又是写， 又是画， 又是算， 又是划。 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桃李迎春，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梳扫情。 兄弟当队长，名叫韩千天呐、 啊。一家人，红军不二有孙， 有让红军不二有孙，有让人人都称赞。 二十年没红脸， 突然吵架把脸翻。 怎么不好家庭还吵架？ 不好家庭也有难唱的曲儿啊。 我去把猪见呐、 庆天我低头不语回家转，队里丢块苏木板叫我心不安，打开房门我把西屋记，丢的那块苏木板戳在西大山，剪木板不由我心头一颤，哪曾想这件丑事出在我的家里边，自家人偷木板怎么办？真叫我捉贼容易藏贼难呐、 见完之后我转身往回返呐、进屋来笑呵呵的叫庆天呐、 队里丢了东西群众染成团呐、 队里丢了什么物让你今天这么难呐、 我绕个弯子把他试探看，扫扫他还有何话谈呐、 到底丢什么了、 丢了那这么长这么宽平平整整没有弯流过水花，水花流光那团 什么呀 玻璃砖呐， 吓我一跳，我是庆田呐，马的妻子们 丢的东西已被我发现，那个人有赃证在我手里边， 有证有据就按制度办，大会检讨狠狠地罚他钱呐， 就等他自己去检讨，悔过自新好从宽， 像这样的人呐就是不要脸，大牌子游街呀他也不算冤。 嫂子这件事你可真明白啊， 这话说的嫂子啥时候 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丢的不是玻璃砖是块松木板， 板是板的那个人是女还是男啊， 嫂子你往西屋看，偷板的那个人在咱家里边， 我是庆田呐、眼看着来到五一你要把喜事办，给你做的大立柜还缺俩大扇，别人家呀办喜事儿都不二脸，你这个队长要结婚呐、可别太遗憾呐，打个大立柜镶上玻璃砖，画上水画上山，四季不见

摘去了 你的心肝呐、 啊！多少次我在孩子的 门前站呐、 啊！前不知风和雨， 打透你的山呐、啊！千战呐、 啊，全不知风雪如刀， 刻骨寒呐、 啊。逢年过节，桌上少了一个娃。欢聚一堂，笑容满面呐、啊！看见了别人家的孩子，想起了我的呀、啊，我的小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嫂子。 亲生子，你为了咱们的小事把脸翻，为呀为你结婚买大件，我两个存折都花干。这些年我为你缝纫布置，洗洗涮涮，流血流汗，做了一身病。我拿回这块板，这是图死个啥呀？我咋这么不值钱？ 嫂嫂她一番话，如同利剑，字字句句扎痛我的心肝。我要是不讲情面，秉公办，嫂嫂伤心。叫我更不安，我要稀里糊涂装着看不见，是个集体我还算啥共产党员呢、啊、感情原则怎能两交换。我左也难，右也难，进也难，退也难，左难右难，右会两难难难难难难叫我真为难啊啊啊啊啊啊！ 同志们，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哎，有了，对，就这么办。嫂子，你放心吧， 不让我检讨了。 对，嫂子你啥也不用管，这事由我来招传。 Thank you. 皮滚儿，他叫李小倩呐、 小钱儿，我进屋来，嬉皮笑脸，见了嫂子鞠一躬，我忙把药完呐、 你小子不去开会，跑这扯啥蛋？黄了吊水尽耍赖， 嘿，小子。我无事不登你这三宝殿，可来把木板往回搬。 到我家搬的什么板？ 对的兄弟板，在你家里边呢、 这件事你是瞎扯淡，说我家那木板别再拿这么严、 大嫂你别吵来也别喊，说这件事的是你的兄弟韩庆天。 我一听这话可就傻了眼，心里暗骂韩庆天，刚才他花言巧语把我骗，再找我把丑事往外传，我去找他把账算，倒他一个劲儿成天哪、 嫂子你 韩大嫂迈步出了院，来到背部窗户前，隔着玻璃窗户往里看，庆天他面对大伙正在发言。 同志们，我昨天我偷着拿了队里的一块板，为的是准备结婚好把家具添，多亏嫂嫂把我劝，我今天主动检讨认可发钱啊。这事实在是错了， 今天他说的话我最青天背黑锅，他该有多冤，他该有多 韩大嫂急忙把无尽呐、 害羞带愧急忙发言，是我昨天拿的板，这一庆天闯五关， 是我拿了队里的板， 是我把木板往下搬。 开会的人呐、你看我来我看你，他菩萨当人错位哪般呢？ 韩大嫂把事情讲一遍， 大家伙齐声称赞韩庆天呐。 嫂子你说该咋办， 送黑木板当众检讨怎么处理我的难啊。韩大嫂承认错误送木板啊，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好，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叔嫂情》，最后再请您欣赏一段《十八里相送》。 情怀呀，我爱他知难而进，壮志不衰呀，咱二人陌路相逢成挚好，都是那月下老人巧安排呀。我几次想提起呀，婚姻事啊，我到嘴边好难开呀。 贤弟， 杨兄， 我看你今天这神情有点怪，就好像有话不说心里埋呀，有心事就该对我讲啊，愚兄我为你解愁怀呀。 这心事良兄你早该给我解呀，怎奈你这心眼实来太愚呆呀，此一番说走后你转回书馆呐，师娘她定能为你解呀一猜呀。 说你怪了可真怪，为什么有话不说让我猜呀。 今日我遵父命回家转， 他日我专访贤弟到贵宅呀， 今日分别 他日再聚呀， 月落重生 花谢还开呀， 两个人各怀心事呢， 往前走啊，哎嗨呀，真是 兄定解了其中意，他也不是一个你猜呀。杨兄， 贤弟， 一路行走多寂寞呀，何不吟诗抒情怀呀？ 怎奈书体文章不好做， 就以这风景为。 好，就依贤弟。 梁兄，你来看。 Thank you. 艰难呐、啊。给妻子把柴砍呐、啊，把柴来砍呐、啊，我把贤弟送下山呐、啊啊。 贤弟，开始走吧。你叫我怎去攀呢、啊、贤弟开始造吧。下了山呐、啊、过小河啊，又来一对大白鹅呀、啊、 公鹅就在前边扑， 贤弟你说话可真逗人乐呀，白鹅怎能啊把话说呀， 你看那我正然对你笑啊。 在哪儿呢？ 在那儿呢。 在哪儿呢？ 在那儿呢。 也没鸟啊。 在这儿呢。我笑你呆头呆脑像只鹅呀， 我好心送你把山下，你不该把我比呀、啊、比作鹅呀。 良心快走吧。眼前一座独木桥， 三百回头八十后招啊，有我搀你莫心焦，莫心焦。 咱二人此时此刻好有一比呀。 比什么呢？ 好比那牛郎织女欠桥啊。 贤弟你说话怎么不着调啊，没织女两个牛郎怎能啊渡鹊桥啊。 贤弟开始造吧。 下了桥啊，进了庄啊， 一条黄狗叫汪汪啊， 不咬前边男子汉呐、啊，李红妆啊。 贤弟呀，贤弟你说话千思量啊，此地哪有女红妆，你放心大胆往前闯，我给你打狗你别慌，你可别慌啊。哎哎呀， 你打狗啊我不慌啊，那旁来了一帮，那个木匠里有将长，请到你家 穿啊，跨红那个小架啊，把我气呀，哎哎哎哎哎呀，哎哎呀，啊娘亲你呀，你把我气到你家去拜堂啊，哎哎哎哎呀，过了三年玉儿才呀，生下呀一个小啊儿郎啊，到你面前叫声父啊，到我面前叫声娘啊，叫声父叫声娘，合家欢乐喜洋洋，合家欢乐喜洋洋啊，梦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一二哟，哎哎。 两个男子咋拜堂啊，你的心事我知道啊， 你知道 着急回家要娶妻房啊，哎哎哎呀， 你往那边看呐，啊村边还有一口井啊，井又深来水又清啊，杨兄你往这井里边看呐，啊啊啊， 看什么？ 一男的一女呀，笑盈盈啊，哎哎哎哎哎呀， 分明两个呀男人样啊，哪里来的女花 贤弟，你眼睛花了还是拜道吧？ 大堂来了一头牛啊，哎哎呀， 小牧童吹笛坐在牛背上头啊，哎哎呀， 对牛弹琴还牛不懂啊，可叹良心你像头牛， 我好心送你呀巴山下，你不该把我比作牛啊，哎呀， 梁兄快走吧。 不走了。 梁兄小弟说错了，快走吧。出了庄啊到松林啊， 松林之中啊有座坟啊， 坟营里边有棺椁啊， 棺椁里边装死人呐、 啊，人人都说死人死， 那是 良心啊！ 哎、 你比死人死十分呐、 啊！什么？念穿不改面容，贤弟说话里啊疼啊啊！咱二人早就结拜一起种啊，你我生死亲弟兄啊，我登山涉水把你送，只为三载情意浓啊，你不该拿我来嘲弄，将拜个黄牛比喻兄，比个比牛我不恼，又把我比成死人埋坟营啊，送你心揣一团火呀，此时叫我怀抱病啊，贤弟一路多保重，我不送你到长亭，山白转身往回走， 英台上前叫良心啊，小弟我是言啊，多有得罪呀、啊、小人兄陪你呀、啊、谁是一公啊， 见怪 还望两兄多宽容啊。 两兄，玉兄我怎能不把你送，贤弟你不必太谦恭啊。 二人说吧， 有上路 肩并肩的 换不行啊， 相依相伴 难割舍啊， 十八里相送啊， 到长亭啊， 到长亭那个到长亭，到这山百姓不啊平安啊。我一两袖两分手啊， 一个西来一个东啊， 不知哪天再相会， 不知何时再相逢啊。 同窗共结整三载，言却无限思恋情啊，在书馆专心攻读无所顾，应该我的心事啊从未表明啊，一路上借景一情把他点呐、啊，怎奈是一点两点三点四点点不通啊，急得英台团团转，忽然一记心中声啊，回身忙把良心叫， 必有何言告于兄啊， 闻知良兄没婚配，小弟愿为牵红绳啊， 不知她是哪家女， 就是小妹祝酒红啊， 令妹与你可相像啊， 容貌秉性一般同啊， 令妹今年贵庚几， 她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令村大人可同日呀、啊、 家父名我写那长龙啊， 好心意愚兄浅眉聘酒红啊，愿贤弟前程多珍重， 别让小妹她 你 她就犯良心啊， 不能 好，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啊。欣赏过了这段二人转十八里相送之后呢，柳欣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空中曲苑。